说改革开放一六八成就之道。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就长修引导比较快，了解道理，我说明道理，然后你们在家里自己修。下次如果有因缘，我们就一起修。好不好？ 好。 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啊，知道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长老的禅修引导会带得进度快少少，大家学习道理的部分之后，回到自己大家的住所，可以根据这个道理去修习。 那第一，你们已经知道，就是自己引导自己到静安的情况。 第一个步骤。是引导自己去到心安的阶段。 这个部分每次有练习。 这个部分每一次向修习的时候都要不断的练习。 多多练习，那变成越来越容易入静安的境况。 多多练习，令到自己很容易地入到心安的阶段。 静安的情况就是顺定，没有静安的情况那就不顺定。 心安其实就是顺定的阶段，如果没心安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达到顺定的阶段。 所以在所有的发达的心一定有静安，一定有心顺，这是发达的心的情况。 任何的八大心都有心安和行舍这两个心态，这两个心所。 不管我们是修什么法门，净土法门、内观、中国禅，一定要是为这个道理，有静安，有心舍，那心有发达，没有静安，没有心舍，那心就不发达，不发达的心无法。修止观， 无论我们是修咩法门，内观法门又好，净土法门又好，中国禅都好，一定要达到呢个心安的阶段。如果冇心安，我哋心就唔发达。 那什么是我们的方便？就是观想自己在虽然还没有静安心舍的情况，观想自己在这个情况里面。 乜嘢系我哋嘅呢个方便咧？就系虽然我哋未达到心安同埋行舍嘅阶段，但系我哋想象我哋已经进入呢个心安同埋行舍嘅阶段。 所以你们的方便就是观想自己为菩萨，菩萨练习不断的在心舍静安的情况，所以他是菩萨。我们现在还不是菩萨，所以我们练习练习。越来越快入菩萨的情况，就是静安跟心舍。 我们观想自己是成为菩萨，都是菩萨常在一个心安和行舍的阶段。 所以观想自己的脸面好像你们所喜欢的菩萨，文殊处理菩萨，观自在菩萨、普贤菩萨，你们喜欢所有的菩萨，所有的佛，他们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个方便，就是观想自己会成为你自己每个人相应的菩萨像，无论是观音菩萨也好，普贤菩萨也好，文殊菩萨也好， 他们的情况是一样，因为他们都里面平等，外面平等。 这种种菩萨，他们的情况都一样。 點樣一樣咧？佢哋出邊平等，入邊平等，一切平等。 我們其實首先就是我們有習慣這種因緣。 我哋修行就係要學習去相應呢啲啊咁樣嘅情況。 所以第一從臉面開始，我們有說明。 第一，我哋先從面部、面部表情開始，我哋想觀賞你面部，就好似種種菩薩一樣。 臉面是代表我們的情緒，情緒可以猜從臉面。 我哋嘅面相就可以表達我哋嘅情緒，從我哋嘅面相就可以睇到我哋嘅心理嘅狀態。 情緒平等，那臉面放鬆。情绪不平等，我脸面不放松。 如果我哋嘅情绪系平等嘅话，我哋嘅面部表情就系表现出系放松嘅。如果我哋嘅情绪唔平等，我哋嘅面部表情都唔会放松。 第一，注意脸面放松。 所以第一，我哋要知道我哋嘅面部表情放松。 所以观想自己的脸面，没有皱纹，有微笑， 所以我们观赏我们的面部表情，没有皱纹，面带微笑。 所以脸面的肌肉都放松。 我们的面部的肌肉全部都是放松的。 脸面的肌肉放松，因为头脑放松。 我们的面部表情放松，是因为我们的头脑都是放松的。 头脑放松，因为眼睛放松，耳朵放松，鼻子放松，口里面都放松，肌肉挂在颅骨上。 我哋嘅头脑放松，系因为我哋嘅眼放松，我哋嘅耳放松，就好似我哋嘅肌肉挂喺我哋嘅骨骼上一样。 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愿自己是个自信观的人。 我哋能够咁样做，因为我哋对自己发愿此生观嘅四个愿。 其实不需要缘，我们是为自己，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什么苦难，有快乐，带自己在快乐里。这个带自己在快乐里面，是用自己的脸面表达这个情绪。 我们观赏自己没有敌人，没有苦难，自己在快乐之中。呢種種情況就表現喺我哋嘅面部表情當中。 如果脸面放松，那呼吸自然变成很微笑。 如果我们的面部表情是放松的话，那我们的呼吸自然会变得很微细。 让呼吸微细可以注意吸，呼吸用两个鼻孔吸到中脉，如果能够感到中脉自然呼吸变成很微细，所以可以观想中脉。 我哋让我哋嘅呼吸变得好微细，跟住去观察呼吸从鼻哥入到中脉，跟住让我哋嘅注意力放喺中脉之上。 虽然我们的脊椎歪，如果观想中脉，那它变成直，好像柱子一样。 如果我们的脊椎是歪的话，当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中脉的时候，自然我们的脊椎会打直。 因为中脉是属于气身，气身控制湿身，湿身，湿身，湿身，阿哈盖，是。吃饭的时 候，食神， 食神。 因为中文代表气生，跟住气生代表食生食物嘅食。 以前我们分别，五种身，四身到七身。 在瑜伽的分析里面，它有五种身，从色身到气身。 跟受身有关系，受身跟意身有关系，意身跟 Bliss 怎么说？ 喜， 喜 ，OK， 喜不理想，没有更好的Ananda Gaya， 怎么 Ananda 来得及 ？Ananda 的起起兴起 ，OK， Ananda Gaya 无所谓 ，Ananda 也是喜，清喜， 清喜，清喜， 清喜。在瑜伽里面有分析五种身，第一是食身，食物的食，食身和气身的关系，气身和受身有关系，感受的受，受身和意身有关系，意识的意，跟着最后是起身，安乐大家呀。 这不是佛家，我只是一切的道理，不过一切也对佛家的修行很有帮助。 啊！呢、这个唔系佛教嘅道理，呢、这个系印度瑜伽嘅道理。但系长老话，瑜伽嘅思想同佛教嘅修行都好大关系。 所以如果能够看到，七身那些中脉经络都是属于七身，那自然呼吸变成更危险，不需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七身。 如果我们可以观察到气身的话，就可以观察到我们中脉和经络的运作。 看到气身自然情绪变成危险。 如果我们可以观察到气身的话，那我们的情绪会自然地变得很清晰。 情绪变成危险，心变成危险。 很清晰，跟着变成很微细，很微细，很微细。 心变成危险，那可以分别微细的话， 如果我们的心变得很微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析法。 微细的法就是接触身， 心微细，跟着可以分析微细的法，微细的法就是解脱身。 那如果连绵放松法观，可以观想自己的连绵法观。 如果我们面部表情很放松的时候，我们可以观想面部法观。 所以微笑放松， 所以我们观想我们微笑，我们很放松。 那如果连绵放松，就可以忍耐身体里面不舒服的感觉。放松身体， 所以如果我们面部放松，我们就可以忍耐身体不舒服的感受，可以逐步慢慢地放松。 因为连绵放松，情绪放松，情绪放松可以忍耐。 因为我们面部放松，面部放松，情绪放松，情绪放松，我们就可以忍耐。 情绪不放松，那就没有办法忍耐。 如果你的情绪不放松的话，我们就不可以忍耐。 所以问题出现，冲突出现， 我们不可以忍耐，所以问题出现，冲突出现。 有情安那就没有冲突，因为一改情安则有冲突，一定要了解。 如果有轻安的话，我们就可以远离一切的冲突，因为有冲突，所以我们没办法得到轻安。 所以保持这个轻安的情观，习惯轻安的，这是修行。 所以保持轻安的状态，持续轻安的状态，就是修行的意义。 因为有轻安，所以能够修波罗蜜；没有轻安，要修修不到。 因为我哋嘅兴安，所以我哋可以修种种嘅波罗蜜。如果冇兴安嘅话，就算我哋想修波罗蜜都冇办法。 因为修波罗蜜无法用力气，要用智慧。 因为我哋修波罗蜜嘅时候，唔可以用力气，要用智慧。 智慧是因为清安，因为定。 智慧系因为兴安，系因为定。 所以有清安，自然能够放松。 所以，如果有兴安嘅话，我哋好自然嘅就可以放松。 能够放松，就能够忍；不能够放松，无法忍。 如果我哋可以放松嘅话，我哋就可以忍耐，因为我哋唔放松，所以我哋唔可以忍耐。 色无良心的修行，就是忍的修行。 四无良心嘅修行就系忍耐嘅修行。 虽然感觉不舒服，还是继续是为了。 虽然我哋感觉到唔舒服，但系我哋继续思维落。 虽然感觉不舒服，可是继续是为要解脱众生所有的苦。 虽然我哋感受到不舒服，但系我哋继续思维，希望解决一切众生嘅痛苦。 所以感觉虽然感觉不舒服，还是可以唤起所有的众生的清净，特别法的清净。 虽然我哋仍然感觉到不舒服，但系我哋继续嘅欢喜随喜一切众生嘅功德，特别系法嘅功德。 有清安才能够了解舍，因为舍是靠清安。 有兴安，我哋先可以真正嘅了解到舍，因为舍系依靠呢个兴安。 有清安，那就不需要去，不需要生，肯定的。 如果有兴安嘅话，我哋就可以唔需要取，又唔需要舍，可以保持喺平等嘅状态之中。 所以这个要多多习惯在清安里面。 所以我哋要持续咁样习惯喺兴安嘅状态入边。 要多多一点思维，多多一点研究清安的因缘，清安的所以是什么？ 所以我哋要多多去思维兴安嘅因缘，兴安嘅所依系乜嘢？ 来能够入清安，一定要真言。 我哋如果希望可以入兴安嘅话，我哋一定要有正念。 真言是心平等的条件， 正念系心平等嘅条件。 有真言才会有真知，真知就是智慧。 有正念先至会有正知，正知系智慧。 在真言有定，不过这个定不是常定的定，是心平等的定。 喺正念入边，我哋有定。第一个定唔系新禅定嘅定， 心定的定跟禅定的定一定要分辨，不一样。 呢个系心平等嘅定，呢个心平等嘅定同禅定嘅定唔一样。 禅定的定有一境性，真言的定，不一定需要一境性。 禅定嘅定有心一境性，但系正念嘅定唔一定有心一境性。 为什么？因为你虽然能够专注在一个境界，你的心对所有的境界都开放，对六门都开放。 因为喺正念入边，我哋对六根嘅所缘都开放。 这是正念。 呢个系正念。 所以正念不需要一境性， 所以正念唔需要一境性， 禅定一定需要一境性， 而禅定咧就一定要一境性。 如果习惯正念，那就修于静心变成很容易。 如果我哋习惯去正念嘅时候，我哋进一步去收集一个一境性，就会变得好容易。 因为正念是真定的因缘，没有正念不会有真定。 因为正念系正定嘅因缘，如果冇正念嘅话，我哋冇办法获得正定。 真定有心舍， 正定入边有行舍。 真言如果是发达的真言，也有心舍。 正念如果系一个发达嘅正念嘅话，入边都会有行舍。 所以能够随观， 所以通过正念，我哋可以随观。 不决定要怎么样，只是思维因缘。 我哋唔去主宰，唔去左右，嘅结果系点样？我哋就系随观。 这样心有阶梯，梯阶，阶梯，是阶梯，阶梯，vigilance，vigilance，怎么说？ vigilance 怎么翻译？ 梯阶还是阶梯？ 阶梯啊，更深，更深， 警惕，警惕， 警惕， 警惕，警惕，哎呀，vigilance 啊，vigilance， 你是一个专家，怎么说 vigilance？vigilance 警惕嘛，更深， 警惕可以，阶梯其实是阶梯，阶梯， 警告， 警告， 警告，警告，警告。 警觉，应该是决定。 国体， 决定，决 决定。 如果有财官的话，心就有一个国体。 国体 决体， 国体 系 OK。什么是 vigilance？有门开放，不是住，这是 vigilance。 咩系 vigilance 咧？就系代表我哋嘅六根开放。 从这种情况，扩大所缘，因为有静安，所以扩大所缘。平常是经过破坏限制，现在不是破坏限制，直接扩大所缘。 通过正念咧，我哋可以进一步嘅扩大我哋嘅所缘。 我们想知扩大所缘，就慢慢从。小的精微，扩大到越来越大的精微。 我哋嘅扩大我哋所用，从好细嘅范围，慢慢扩大到越来越大嘅范围。 来了解限制，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心做限制，我们的所用做限制，心本来没有限制。 通过一个扩大的所缘，我哋要了解，其实一切的限制都是心的限制，本来一切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要这个扩大限制的过程，可以做很慢。 所以，这个扩大所缘的过程，我哋可以慢慢进行，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 论点是说明，好像是自性观里面。一切众生快乐， 从小小的地方，好像这一间房间。 论点的书名是我们希望一切众生，我们观想一切众生从小的地方开始，就好像这个上帝一样，从小的地方开始。 好像你点火，像你是用干草，小小木子，才能够点火，你不能够用大的木头，没有办法，对不对？ 好像我们点火一样，我们要先从一些小的干草开始，不可以一次一下就用大木头。 你有成功点火，用干草，用牛粪，用小小木子，你可以加比较大的木头。 就好似我哋点火，由开始先用干草、牛粪或者小嘅木子开始点成功之后，再进一步去点燃一啲大木头。 然后你可以加很大的树木，都可以加在上面。 由小干草、小木枝、小木头，然之后进一步我哋可以烧大树。 然后你可以烧掉全森林。 然之后进一步我哋去烧咗成个森林。 然后全世界都可以烧掉，好像这个世界瓦解的时候，就全气和太阳都是可以出现，给这个世界都烧掉了。 烧咗成个森林之后，进一步成个世界都着晒火。跟住就好似世界瓦解嘅时候，七个大洋出现，成个世界进一步嘅瓦解。 同样的道理，你愿，自己的小小社会，愿他们大家快乐，然后你愿这个城市的众生，这个国家的众生，这个小小地球的众生。就无量众生， 就同一个道理，我们一开始就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社会的众生活得快乐，跟着进一步观想城市的一切众生活得快乐，进一步观想国家，跟着地球，跟着无量世界的众生都活得快乐。 那悲心观是同样的道理。 悲心观就是同一个道理。 你先愿你所记得受苦的人物的，愿他解脱所有的苦。 悲心一样，一开始我们希望受苦的众生可以解决一切的痛苦。 还是你记得临死的众生，愿他解脱苦。 同样，我们希望孤寒的众生可以获得痛苦的解脱。 在家木在那边，你的小小社会，好像这里的金辉的三家之金辉的护法等等，愿他们解脱所有的苦。 同此生一样，开始我们先从小小的地方开始，就好像这个讲座的地方正位，从正位的众生开始，希望可以解决一切的痛苦。 就你的家人等等， 跟着是扩大到你的家人等等， 你所认识的众生， 家人之后再进一步观想你所认识的一切众生， 慢慢扩大所愿， 慢慢的进一步的扩大你的所愿。 这个越南的众生、香港的众生等等， 扩大到一切元朗的众生、香港的众生等等， 一个城市的众生、两个城市的众生、一个国家的众生、两个国家的众生，你知道，无量无量，真是无量无量国家。 从一个城市开始，两个城市开始，一个国家开始，两个国家开始。跟住进一步观想到无量无量的城市、无量无量的国家的众生。 了解， 我们的新的先知是考书院，郭达书院就是郭达先知。 了解到，其实我哋心嘅限制就系依靠所愿，我哋扩大所愿就可以扩大我哋心嘅限制。 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放无量书院，也可以看很小的书院、大的书院、无量书院，所以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无量。 我哋要进一步去观察到，其实我哋心入边可以观察无量嘅所愿，又可以观察好细嘅所愿，所以我哋嘅心系好无量嘅。 在我们的心可以放我们所喜欢的所愿、不喜欢的所愿，我们的心 所以 改变，不过心的执心不改变。 好似我哋嘅心入边可以摆入去我哋中意嘅对象，我哋唔中意嘅对象。虽然我哋心可以因为啲对象而改变，但系我哋嘅心嘅自性系冇改变。 自性不改变就是真的心。 自性唔改变就系嗰个真嘅心，真嘅心。 性改变就是野性。 会改变的心是业心， 业心就是阿拉耶， 业心就是阿拉耶。 我们的境界就是阿拉耶的种子，一定要了解。 我们的境界就是阿拉耶的种子。 佛在阿拉耶里面没有什么种子，所以 佛在阿拉耶里面没有任何的种子， 所以他的心就是真的心。 所以佛的心是一个真正的心。 好，那现在第三就是习心观是吧？ 我进一步，我们第三是起心观。 习心观，我们从我们所羡慕的众生，我们欢喜他的功德。 起心观的所愿的对象是我们羡慕的众生，我们欢喜随喜的功德。 那再慢慢扩大所愿， 我们再进一步慢慢扩大我们的所愿， 欢喜一切众生的功德，愿一切众生不离开他们的成就。 我们欢喜一切众生的功德，我们希望他们不会离开他们一切的功德。 最重要，欢喜法的功德。 最重要是我们要欢喜法的功德。 法的最明显的功德就是平等。 法最明显的功德就是平等。 那这是欢喜法跟舍的关系。 这个就是欢喜法和舍的关系。 因为烦恼的所愿是众生，所以我们也开始舍从众生。 因为烦恼的所愿是众生，在这个阶段我们开始舍的众生。 现在我们是宣誓来入法门，不孤独的众生，中心的众生。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所愿是选择一个不苦不乐的众生。 那不管他有乐还是有苦，他一定会改变。现在是不孤独乐，不过一定会改变，变成乐还是苦。不过他的苦他的乐，我们思维不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他有苦他有乐，他解脱苦他有乐，其实是靠他的业分。 这个中性的众生，虽然他当下的状态不苦不乐，但他始终都会有经历有苦和有乐。但是这个有苦有乐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苦乐而改变他的状态，是因为他的业。 所以我们这样准备自己的心， 如小先，大概十分钟，好不好？ 我哋依照咁嘅修，咁样嘅方法去修行，大概十分钟。 作为中心的任务，你们了解这个任务不是重要是谁，你们是用它来修修行观而已。最好是用东洋的任务。 我们思维一个众生人物，这个众生人物是哪个不重要，我们只是当是一个修行的方便，所以最好是同样的人物。 那我们思维这个任务，思维他的乐，他的苦是靠他的念。 我们思维一个众生人物，他的苦他的乐是依靠他的业， 依照他的业分，他有身，依照他的业分，他有身。 这个众生人物依据他的业分，他有经历生，他有经历死， 不是我们决定， 不是我们去决定的。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了解这个过程， 但我们可以去了解这样的过程。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 一切众生也是这样， 一切众生都是这样。 不管是我们的亲爱的众生、中心的众生，我们所导演的众生， 他是我们亲爱的众生，他是众生的众生，是我们讨厌的众生， 他们都有他们的世界，他们都有他们的轮回，依照他们的业， 他们都会有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轮回依照他们的业。 业的多累是不可思议的， 业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是无量无量无量无量， 业是无量无量的。 什么业出现，什么业生说，很难估计。 什么业何时出现，什么业何时成熟，是很难估计的。 因为我们有数字的无量无量劫， 因为我们有无量无量劫，已经收集了无量的 什么业出现，很难估计。 什么业有什么情况之下出现，我们很难估计。 只有智慧， 只有智慧 能够让我们 能够让我们 了解业， 真正的了解到业。 我们要了解，不是智慧， 我们要了解， 了解就是随观。 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依靠随观， 随观你不决定你一定要这样要那样，随观就是你接受所有的情况都是依照因缘。 在随观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主宰左右我们的对象，只是随观的状态。 因为你了解才能够改变，你不了解你要改变，你无法如实改变。 因为只有真正的了解，我们才可以改变。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不可以如实地去改变。 所以你的变化会不如法。 如果不如实了解的话，我们的改变会不如法。 你能够随观，才能够顺法。 我们可以随观的话，我们才可以随法。 随观就是没有主人， 随观就是无主人， 有说不过没有说之，有做不过没有做之， 有受但没有一个受者，有作但没有一个作者。 那这样我们从生命到生命依照这个道理， 我们一期生命到一期生命就是依照着这样的道理， 本来就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的情况，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都会这样。 所以一定要了解一切众生都是依照他们的业，也是他们的一圈。 所以 我哋要了解到一切众生都系依靠佢嘅业，佢系业嘅继承者。 善业变成不善业，不善业变成善业。 善业善业变成不善业，不善业变成善业。 只有智慧能够真的分辨什么是真的了解什么是善业，什么是不善业。 只有真正的智慧，我们才可以分别到什么是真正的善业，什么是真正的不善业。 佛教的智慧是随观， 佛教的智慧是依靠随观。 你决定一定是跟你的妄想在一起。 通常我们做的决定都是跟随追随我们的妄想。 你了解妄想为妄想，那才能够了解。 我们了解到妄想为妄想，才能去进一步了解到实相。 因为我们一直要决定 我们一直要决定， 所以我们的智慧没有成熟， 所以我们的智慧没办法成熟。 佛没有决定什么， 佛他没决定什么， 所以他的心变成大经，大经智慧。 所以佛没决定什么，所以他的智慧变成一个一面镜。 所以他不需要决定什么， 所以他不需要决定什么， 他如实观而已， 他只是如实观。如实观 我们现在要决定，因为我们的智慧还没有成熟。 我们现在需要决定，我们现在需要决定，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未成熟。 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是修舍。 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要去收集这个舍。 舍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舍。 舍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舍。 所以你是为亲爱的人物，几个中心的人物，你所导演的人物，这都是一种他们的业分。所以你执着他们，还是对他们发脾气，你没有什么道理。 所以我们的思维，无论是亲爱的众生、忠诚的众生，或者我们讨厌的众生，他们都依靠他们的业分，所以我们对他们发脾气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所以烦恼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一切的烦恼都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样的道理。 我们众生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心舍。 其实我们众生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没有行舍。 我们要变成合理的，所以要多多修心舍。 我们要变成合理的，就要多多去练习行舍。 多多修心舍，那亲爱众生是很合理的。 多多去收集行舍，这样它就会变成自然。 那这样我们靠近解脱的境界， 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进一步的接近解脱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舍而利益众生，这是菩萨。 舍而能够利益众生，这个就是菩萨。 因为利益众生，利益自己。 因为利益众生，其实就是利益自己。 有舍才能够这样做， 有舍我们才可以这样做。 所以舍让所有的波罗蜜成熟， 有舍我们才可以令到所有波罗蜜可以成熟。 没有舍，那所有的波罗蜜不能够成熟。 无舍，我们没办法 成就一切的波罗蜜。 布施不能够成熟， 布施没办法成熟。 因为我们执着布施， 因为我们执着布施， 所以《金刚经》等等说明，不执着布施才是真的布施。 所以《金刚经》又说明，不执着的布施才是真正的布施。 不执着戒才是真的戒， 不执着戒才是真正的戒。 不执着精进才是真的精进， 不执着精进才是真正的精进。 不执着人才是人的人， 不执着依人才是真的人。 不执着定才是真的定， 不执着依定才是真正的定。 不执着知才是真的知， 不执着依知现在真正的智。 不执着悲才是真的悲， 不执着于悲现在真正的悲。 不执着气才是真的气， 不执着于气现在真正的气。 那这个真的功德，如果你们持修净土，那他们都集中在净土里面，他们是属于净土，不是属于众生。 这些种种真正的功德，如果大家是修行净土法门的话，就集中在净土法门里面，因为这些真正的功德不属于众生。 所以在净土里面除了法以外什么都没有， 所以在净土里面除了法之外一切都没有。 结果在净土里面众生变成法， 所以最后一切众生在净土里面 会变为法， 都是成为佛，都是成为佛德的功德，在净土里面 都会成为佛的功德，在净土里面。 所以靠佛德的功德，他们可以吸收佛德的功德， 所以依靠佛陀的功德，他们可以吸收佛陀的功德。 因为吸收佛德的功德就是吸收法， 因为吸收佛陀的功德就是吸收法。 所以慈悲心就变成大慈大悲大心， 所以慈悲喜舍就可以变成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这是菩萨的修行， 这个是菩萨的修行。 靠大心，大心就是平等的心， 这些修行依靠的就是大心，大心就是一个平等的心。 平等的心就是舍的心， 平等的心就是舍的心。 舍的心就是佛陀的心， 那个舍的心就是一个佛陀的心。 虽然舍离不开众生， 虽然舍是离不开众生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因为思维心的真如， 因为我们可以思维心的真，心的真如。 心的自信本来就是这样， 心的自信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心的自信本来就是舍， 因为心的自信本来就是舍。 因为本来就是舍，所以所有的境界都能够接受。 因为心本来就是舍，所以所有境界都可以接受。 粗粗的每每他都能够接受， 无论是臭的 臭的臭 臭，无论是臭的不靓的都可以接受， 好看的不好看的， 好看的不好看的都可以接受， 可以的不可以的都可以接受， 可以的不可以的都可以接受。 粗粗的好看的不好看的，好闻的不好闻的，都可以接受。 无论是丑的靓的可以的不可以的都可以接受， 好味道、不好味道都可以接受。 好闻嘅、好闻嘅、好味嘅、冇味嘅都可以接受。 好听的、不好听的都可以接受。 好听嘅、唔好听嘅都可以接受。 因为蛇， 因为有蛇， 所以蛇成熟解脱成熟。 所以如果蛇成熟嘅话，解脱都会成熟。 所有的佛都是留在不断的心上， 所有的佛都是入住啊住响不断的舍当中， 因为不断的心上，所以不断的精进， 不断的行舍，所以不断的精进。 精进就是究竟快乐， 不是精进，是直静。因为可以不断的行舍，所以不断的寂静。 寂静就是涅槃的意思。 寂静就是涅槃的意思。 所以因为了解舍的修行，就了解怎么真的跟病等相应。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舍的修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怎样同病等相应。 所以第一就是随观， 所以第一我们要做的就是随观。 随观的帮助就是四位多度修四位一切众生，依照他们的念佛。 所以随观的第一步就是多多思维，一切众生都是依照他们的念佛， 这样思维他们能够顺法。 这样思维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法。 顺法就是解脱的过程， 顺法就是一个解脱的过程。 因为顺法， 因为顺法， 所以能够修无缘慈悲喜舍。 因为顺法，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修持无缘的慈悲喜舍。 那下次我们可以引导这个过程。我们不需要多多说明，直接修一种次第。 所以下一次有机会的话，长老会带大家去收集这个过，等到大家收集这个过程。 四个圆就渐渐可以合起来。 咁嗰四个月就可以慢慢咁样合起嚟。 先分开修。 一开始我哋先分开咁样修。 第一，修不过。是自心观，自心观要学到定，这是很重要。 一开始我们要收集自心观，自心观要入到定，这个是很重要的。 自心观有定，那其他的很容易入定。 如果收集自心观可以入定的话，那其他收集可以入定就变得很容易。 定里面这个修行有力量，不过这个修行的目标，第一目标就是变成Satpurusha。 什么是 Satpurusha？ 这个很难翻译。一切是第六次说明 Satpurusha。 Satpurusha 就是善人。很中国思想有君子，儒家有君子，君子不欺，不美，就是君子的理想。要变成君子好人。 如果我们有定的话，有定的话有一力量，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达到这个 Satpurusha。 Satpurusha 长老譬如说就好像儒家思想里面的君子一样，就可以达到佛教里面的君子。 什么是好人？ 好人 他的情绪能够随缘。 什么是好人君子呢？就是他的情绪可以随缘 平等， 随缘而平等， 就是健康的情况。 他的情绪可以随缘而平等，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情况。 佛教是说明善法为健康的法，一定要了解，不是吗？ 佛教里面解释善法是一个健康的法， 就是没有毛病。 善法就是一个无明无明的法， 因为情绪没有矛盾，没有毛病，所以心里也没有矛盾，没有毛病。 因为情绪佢冇毛病冇矛盾，所以心都可以冇毛病冇矛盾。 那心没有矛盾，没有冲突，那变成善人，变成天人，变成解脱。 所以如果心系冇矛盾冇冲突嘅话，佢哋就可以变成好人，变成天人。 这是佛教的修行。 都是佛教的修行。 那下次我们可以继续 下一次我们可以继续。 引导到这个修行。 去引导大家进入这个修行。 善人、天人跟解脱，怎么用舍无量心得到这个目的？ 进一步去引导大家怎样去到达，通过舍无量心去达到善人。天人为你解脱， 就是用越来越发达的智慧来了解这个修行， 就是通过越来越发达的智慧去了解这个修行。 基本的所缘，众生， 基本的所缘是众生， 加深的所缘法， 加深的所缘是法， 最深的所缘就不所缘， 最深的所缘就是无所缘。 不所缘就是真如， 无所缘就是真如， 不所缘就是净土， 无所缘就是净土。 在净土里面，所缘跟无所缘是在一起。 在净土里面，所缘和无所缘是合二为一的。 所以三身、法身、报身跟化身融化变成一体。 所以三身、化身、报身和三身、化身、报身， 还是应身， 可以合三而为一。 这是菩萨的修行， 这个是菩萨的修行。 净土是菩萨法门，当然阿含经没有提到。 净土是一个菩萨的法门，在阿含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净土的法门。 如果来了解它的好处，一定要了解菩萨的修行。 如果要真正体会到净土的好处，就要了解到菩萨的修行。 菩萨的修行是靠般若波罗蜜， 菩萨的修行是依靠般若波罗蜜。 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就是本来清净， 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就是本来清净。 本来清净就是本来净土， 本来清净就是本来的净土。 本来清净就是本来菩萨， 本来清净就是本来菩萨。 所有的烦恼都是我们的心的个人， 所有的烦恼都是我们心的客人。 一定要这样思维， 我们一定要这样去思维， 所以这样才能够入无二法门。 这样的思维才可以入到不二的法门。 二是自性的结果， 二是一个自性的结果。 在菩萨的修行本来没有什么自性， 在菩萨的心里面本来没有一切的自性， 所以一切法本来平等平等， 所以一切法本来是平等平等的。 因为本来平等平等，所以我们众生很不合理。 因为本来平等，所以显得我们众生很不合理， 所以有无量痴无量悲，这是正见。 所以要无量慈无量悲，这个这样才是正见。 需要舍， 所以我们需要舍， 这样才能够解脱， 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解脱。 所以要悲和无量慈无量悲跟舍， 所以我们要配合无量慈无量悲和舍， 这样心自在， 这样心才会自在。 心自在，因为 情绪自在， 心自在是因为我们的情绪自在， 情绪自在因为舍情绪， 情绪自在 是因为我们舍开情绪， 舍情绪不是没有情绪，一定要 舍了情绪不代表我们没了情绪， 不过了解情绪的过程，这是指 不过我们是了解情绪的过程， 说了解情绪的过程就是四无量心的修行， 所以了解情绪的过程就是四无量心的修行， 多修四无量心，那所有的情绪变成健康， 我们如果多多地收集四无量心，那一切的情绪就会变得健康， 虽然不如法的情绪也变成法的因缘， 所以那时候不如法的情绪都可以变成如法的因缘， 因为能够舍情绪， 因为我们可以舍情绪， 如果不能够舍情绪，那都是在虚妄分别， 如果我们不可以舍低情绪的话，我们就会在虚妄分别之中， 没有办法避免， 没办法避免， 怎么能够避免虚妄分别， 我们怎样才可以避免去虚妄的分别呢？ 舍情绪， 舍下情绪， 多多修四无量心， 多多收集四无量心， 你不能够舍，如果你的心不平等， 你没办法舍，如果你的心没办法平等的话， 那如果所缘是无量呢，很容易舍，如果所缘不是无量呢，很难舍， 如果我们的所缘是无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很容易舍，但是如果我们的所缘没办法达到无量，就很难舍， 那这是舍无量心的修行的好处， 这个就是舍无量心修行的好处， 舍在无量清净的境界， 舍在无量清净的境界之中， 在这个无量境界里面，包括在里面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法， 在这个无量的境界里面，包含了一切的法，包含了一切的众生， 而且也包括在里面解脱， 同样的包含解脱在这个无量境界之中， 因为解脱的意思就是舍， 因为解脱的意思就是舍， 不过舍在清净， 因为舍所以清净， 在不清净无法舍， 如果我们不清净就没办法舍， 无量本来就是清净， 无量本来就是清净， 因为是顺无分别智慧， 因为这个无量境界是顺无分别智慧， 无分别智慧就是本来清净， 无分别的智慧就是各知道本来的清净， 所以烦恼是心的个人， 所以烦恼是心的个人， 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还诵经，不那个，中文。